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开工。星期三早上，我是小张张。 大家好，我是 Y 仔。 早晨，早晨，我是精神骏马无敌马小强。 够唔够活力啊？ 嗯 ，OK 啦。 而家由你跳一只舞，好唔好啊？更加令嗰啲活力更加加强，好唔好？好啦，非常之炎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9:40生效咗。星期三嘅早上，三小时嘅节目由而家开始。今日一样会有呢个风骚师打同埋呢个中医取常同埋呢个客家婆同埋有各位朋友坐喺度啦。今日报告时间有阳光，日间非常炎热，最高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10:17咧，呢个风骚快活人吓，嗱，工作咧不分贵贱啦，甚至有时咧，即系你觉得咧比较低下嘅工作咧，可能赚嘅钱咧仲多过好多嗰啲叫着西装翻工嘅人啦吓。咁英国有个女仔咧，网上咧专分享自己嘅工作，佢嘅工作系咩咧？就系帮人哋清洁屋企。嗱，咁啊，虽然咧我睇呢篇新闻嘅时候，我都有谂， 哇，系真系咁高人工，会唔会啊？咁样 家务员啊，算唔算 执屋？应该话清洁，唔系执清洁。好啦，你估啦，佢一个礼拜折合翻港币几多钱呢？嗱，佢系清洁一啲屋，但系佢每个礼拜吓，佢系达到70,000港币。 嗯、 一个礼拜，咁我就谂啦，有冇可能啊？ 有， 点解呢个有可能嘅？嗱，因为其实佢系啦，嗱，其实如果普通执屋咧，我相信咧就一定或者应该冇呢个数字嘅。但系令我谂翻嗰阵时咧，我有个朋友，佢有位屋企嘅长者，即系一啲比较疏啲嘅亲戚，咁就喺屋企走咗，冇人知道。隔咗几日，好啦，终于俾人发现啦。咁于是咧，又加上嗰、那个老人家咧，就系一啲比较囤积户啊，即系全屋嗰啲嘢咧，开门都会棘住啲嘢嘅。咁所以咧，嗰间屋嘅清洁费真系以五位数字，即系要几万几二万蚊去帮佢清洁翻所有嗰啲嘢，同埋因为间屋咧系有一阵嘅叫做赶不走的味道啊，又要做埋呢一方面嘅清洁。呢个女仔就系咁啦，佢专做嗰啲叫囤积户，佢影嗰啲相咧系，哇，真系咧你觉得？遍地睇到嘅都系一啲难清嘅垃圾，咁所以先至有咁高人工。咁所以咧，每一样嘢，我觉得咧，即系都唔系，即系叫 free lunch， 即系你系真系 系，系啦， 系一定唔系咁容易做 噶咯，系啊， 系嘛。 咁咯，你做唔做啊？呢份工？ 我觉得我自己 OK 嘅，因为我 系 中意执屋嘅，同埋嘅就 系 其实我嗰阵时候系曾经访问过有一位咧，嗰阵时候喺香港都未算系好兴嘅，新兴嘅行业嘅就系佢哋要读嘅，要读嘅就系话收纳法系点样可以将好多嘢点样 摆得齐齐整整。 唔單止係咁樣，收納法嘅咧就係包括點樣去摺你啲衫褲鞋襪。原來所有嘅嘢都有技巧嘅。可能嘅就係、是如果你摺得唔好嘅話，那個衣櫃可能只可以擺到100件衫。但你摺得好啲嘅，用呢個好好嘅收納法嘅話，可以擺1000件衫。類似係咁樣。咁跟住咧，佢就係要讀咗一啲咁樣嘅即係修讀嘅課程啦，有關於呢啲咁嘅嘢啦。跟住佢開咗一門嘅生意嘅，就係、是、喺網上嗰度就係會摺一啲嘅生意去人哋屋企度幫人執屋。有一個好處就係乜嘢咧？其实香港有好多人佢哋好忙碌，又或者可能自己一个人住，或者系一对 couple 住，但系个问题系冇时间执，又或者佢就 系 冇人中意做呢啲工作， 就 揾佢啦。 有时间你都唔愿喐啦。 好简单嘅啫，咁啊翻到去，咁佢就可能有时如果系有信任佢嘅，交低个锁匙，就趁你翻紧工嘅时候，佢就喺你屋企嗰度，哇，翻箱倒笼啊，执好晒所有嘅嘢啊，听闻仲要系咧。佢去你屋企之前要同你先开个会嘅，系、 哦、 啦， 呢、 這 个几好， 几好系嘛？要开个会，我点解要开个会咧？佢话要开个会，知道嘅就系你个生活习惯系点啊？有啲人好可能嘅就系话，哦，佢会中意嘅就系啲衫系由浅色排到深色嘅，即系呢啲咁嘅嘢，佢都帮你谂埋啊，就令到你一打开衣柜嘅时候嘅话咧，哇，如沐春风。 嗯， 同埋好多时候你会发觉。自己是不是冇衫着呢？但是你会去到一个樽颈嘅就是你发觉自己咧系冇衫着嘅，其实唔系，系你揾唔到啲衫啫，系、 啊、 你冇一个 system， 系 话系需要有一个 system 系发生喺你唔同嘅摆杂物嘅地方嘅、一个就系你嘅衣柜啦，另外一个嘅就系你嘅厨房啦、其实厨房都好容易好乱噶， 系啊，超级无敌乱啊， 系咪？譬如可能啲杯啊咁样嘅就是，可能你啲碟啊，有啲又正方嘅，有啲又椭圆形嘅、 啊， 你有冇觉得有时 啲好烦？ 系啦，有一个有心形嘅，咁有一个又唔知系即系咩嘅，咁你就答唔到咧，你就会觉得好掹整嘅，同埋佢就 系 冇一种俾你好整齐嘅感觉，系嘛？咁你就冇咗嗰个 system 咧，你就会乱噶啦啲嘢。可能就我要为咗要抄只碟嘅话咧，我又要哇要拎上面啲嘢落嚟啊，跟住咧又要先至慢慢潜佢出嚟啊。可能潜咗嗰个碟出嚟嘅时候，讲咧上面啲嘢又冧啦。佢话唔系要咁样，就系总之嘅就系你每一样嘢，佢有佢自己所属嘅地方。 哇！ 呢个系咪一个最大嘅理想啊？每一样嘢有佢自己所属嘅地方，你攞完之后嘅话咧，仲要有一个好好嘅手势，就系、是、要将佢摆翻喺个原本嘅地方。佢、话：当嗰啲喺你屋企嗰度嘅事物都感到开心，有佢自己嘅位置嘅时候咧，你啲运就嚟噶啦。 同意啊！ 好劲啊！ 我最中意买杯噶啦。 系 啊！寻日见到呢个杯，靓唔靓啊？ 靓啊！ 得意。 同我讲一样嘢有乜关系啊？ 我 分兩眼 都有好多呢啲杯同埋一隻碟。 但你會唔會買太多用唔曬咧？ 你點搞？你點擺啊？我想請問你，係咪嗱？呢個就係難題啊！我明 有冇離題先？ 冇離題。 你頭 先話我嘅，我驚你離題，我怕啫。你知我憂慮，我琴日講咗我自己個憂慮啊！ 嗱，我真係好中意買杯嘅，我覺得。即係久唔久換一隻靚嘅杯，好開心， 氹自己開心 啦。係啦，咁我有啲咧特登買一隻碟，一隻咖啡杯啊，我覺得咁樣係最靚嘅。係啦，咁但係咧，你呢啲嘢你要擺得好睇喎。 係噶。你最好嘅就係有一個地方可以係展示到你喜歡嘅嘢，咁就為之 very good。 我最 perfect 咧就係話一個碟上面放一個杯，隔離又一個碟放一隻杯， 咁梗係最好啦。 咁啊最 好難訂咯， 係啊，梗係啦，你要有醫生噶嘛。但係而家咧去到一個咩地步咧？ 而家點啊？ 隨意 還碟，杯還杯， 係啊，我買咗個架，有啲鈎喺度咧掛啲杯上啦，我覺得好核突㗎。我真的覺得不靚啊！我好不開心啊！ 但佢有講過一樣嘢㗎，佢話咧好多時候咧，你會睇人哋會拍一啲視頻咧，咪話啊屋企點樣裝修，點樣軟裝啊所謂嚇，軟裝嘅就係即係你唔使揼釘，你唔使搞到好大個嘅工程，但係好可能嘅就係換個地氈，跟住換啲杯，或者係換啲唔同顏色嘅 cushion， 已經靚好多， 所以叫軟裝啦。咁佢就話。有啲好得好得嘢嘅就想提一提大家嘅就係話，好多時候你睇嗰啲雜誌、睇嗰啲視頻嘅話，睇就好睇。 係啊， 你真係嘅時候 我知啊，唔得噶。 我好即係係好贊成你呢個講法啊。 因為雜誌上面嗰啲屋咧係示範單位咁靚， 係 嘅，係零人住， 冇錯，係冇人氣嘅。 你影出嚟咧都經過好多嗰啲 Photoshop 嗰啲嘢， 冇錯啦。 又或者佢曾經有講過，佢就話咧，你咪有見過有啲譬如可能嘅就係專登咧係有個凌亂美。譬如好可能就是一种好工业的冇乜嘢嘅装修工业风之后咧就系哇，好似头先阿小强咁样讲，啲杯杯碟碟咧摆晒出嚟嘅，望就好望，睇就好睇。当你屋企系咁样嘅时候嘅话咧，你就觉得哇，好 busy 啊，我对眼好混乱啊，你会唔开心噶？ 我亦都试过，将啲厚书堆喺地下嗰度。 是 咪？一本一本，但系唔系动齐喎，系歪零歪 零歪零歪 正喎。 有冇零乱尾啊？零乱就有， 开唔得嘅，真系 唔得 嘅， 唔得 嘅，系啊， 做唔到呢样嘢嘅， 做唔到个效果。 有时咧，你睇到未必系自己有个效果。我试过有一次咧，嗱，讲紧买衫咧，我嗰日咧见到一个年轻嘅 model 着一件咧，好 Q 嘅，少少 pastel 粉红。但我买完之后咧，我第一收到一拆开咧，我觉得好似买咗件女人睡衣咁样，我劈到最入个柜桶，我望都唔想望。 你是不是真的买一件睡衣啊？你俾我睇， 我有个感觉，我一定会俾你笑到咧，即系 我唔会笑你，我保证唔笑你， 系咩？但系我真系觉得我买咗件女人睡衣咯， 咁你咪俾你太太着咯，唔会嘥噶。 我即系咁啦，即系有时你见到嗰啲影出嚟广告咧，同自己真系用咧系两种感觉。 梗系啦，唔得嘅， 咁 系啊。 我咪嚟一提啊。 唔系 你嚟嚟提我都唔 care 啦， 你喜欢讲咩都得， 系啊，真系啊，冇咁大压力， 系啊， 我哋唔 care， 最紧要大家开心，系咪？系啊 ，OK。 咁 めたくない。 日文原作吧，向着未来10:29，听紧香港电台嘅风骚浮人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10:30新闻财经消息，马上送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大熊猫莹莹早前诞下一对龙凤胎，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接受《经济日报》访问嘅时候话，两只大熊猫 B B 情况总算稳定落嚟，并且开始长出黑白模式。至於公眾幾時能夠與一對大熊貓 BB 見面，園方計劃參考澳門一對雙胞胎，至少等到他們半歲，即是最快出年2月中才可以給公眾探訪。龐建儀接受信報訪問的時候又說，海洋公園原定發展的三個全新主題園區，其中兩個暫時擱置，分別是零售餐飲消閒區和健康主題區。另一個全新歷險主題區與合作夥伴已經商討至最後環節，敲定環節之後會盡快公布。至於新大熊貓館的選址，現階段未有定案，仍然有待詳細研究。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碧如表示，新一期居屋定於7月發售是考慮到樓價下行，以及納入合資格申請者的群組收入上升。他在一個電台節目提到，房委會提供按揭擔保，令到白表申請人可以借90%樓按，綠表申請人可借90.5%，相信項目仍然有吸引力，估計超額認購倍數與上次發售居屋差不多。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梁文廣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雖然折扣較上一次的62折減少，但是單位售價大約100多萬至400多萬元，相信反應仍然會熱烈。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建議增加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和單身人士配額，以鼓勵青年置業。中國駐美國大使謝鋒表示，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在你追我趕之中相互成就，在寬廣的地球上各自發展共同繁榮。 謝鋒在福布斯第六屆美中商業論壇上致辭的時候說，面對新情況、新挑戰，立和退席解決不到問題，訴諸貿易戰、產業戰、科技戰更加不會有贏家。中美應該尊重彼此發展的權利，堅持互惠互利的原則，通過對話協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做大經貿、農業等傳統合作領域，培育氣候變化、人工智慧等合作增長點，追求中美雙贏和世界共贏。謝鋒說，中美建交45年來的一條金科玉律，就是合則兩利，人民受益，鬥則俱傷，全球遭殃。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強調雙方應該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他希望中美企業家以務實合作的豐碩成果，為中美關係企穩向好增添更多穩定因素。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局部地區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偏西風。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687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31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37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5.4；恒生中国企业63.88，跌9.2。安踏体育75.9，升4.25；美团102.9，跌3.3；阿里巴巴79元，跌9.5；盈富基金18.28，跌1.9；农夫山泉26.55，跌3.65；京东集团102.7，升1元；友邦保险55.75，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3，7.2，跌7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44.37，瑞士法郎0.843，加元1.345，人民幣7.129，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17，澳元對美元0.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38,199点，跌89点。港金报23,4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4.38美元，卖出2,51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挤塞咧都系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税务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喺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落桥位。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东山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经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卷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嘅人气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嘅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嚟嘅压力，佢哋嘅感情又受唔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繼續我哋節目《風騷快活人》啦。睇一篇文章咧，係啲親子文章。佢個文章嘅標題就係話點樣可以鼓勵啲小朋友屋企啲小朋友咧，係同你一齊咧幫手做家務。咁好多嗰啲親子專家都講過啦，俾佢有一份嘅叫做參與感覺啦、歸屬感嘅啦，係幫手做家務咧係一件好好好嘅事嚟嘅。我諗翻我哋細個時候咧，你記唔記得你做得最多嘅家務係咩啊？ 煲飯、拖地。 过 年过节要洗楼梯， 系啊， 哇，仲洗楼梯添， 好多嘢做。 我想问咧，嗰阵时 唔使话参与感，系被逼噶、 啊， 但系咧你唔觉得被逼噶、 啊 啊？你觉唔觉得啊？同埋嘅就系咧，做完嘢之后咧系冇钱噶，除咗叫你买豉油，跟住打斧头。嗰啲唔使佢教嘅， 呢啲唔知點解，即係自細識嘅喎。 係啊，個個都會㗎。我問真咧， 係啊， 如果阿媽俾錢你啦，其實佢預咗嘅。 係啊， 我都問過阿媽，我話其實你有冇數啊？ 一兩毫子冇所謂啦。 因為你找翻嚟嘅時候咧，佢都話啊，掉落個兜度啦。佢唔會數㗎嘛，嗰啲魚你打斧頭咧。 係啦，不過咁，親子專家就話咧，唔好用金錢去叫做鼓賞。嗱，呢個我 冇啊，佢冇鼓賞我，我自己攤啫嘛。 因為咧，如果你用金錢， 不過大家 金钱嘅鼓赏咧，佢要觉得下次咧冇钱咧，我就唔做啦。咁因为呢一样本来就屋企人嘅责任嚟嘅。嗱，我记得我细个 少少都 OK 嘅喎， 少少都 OK 嘅， 少少 OK 嘅喎，系啊。 阿小强咧，你细个有冇帮手？ 梗系要做啦， 做啲咩都。 过年嗱，过年前一定系擦地， 系啊，系冇错。 打蜡，仲有倒啲嗰啲叫做咩 蜡水、 咩粉啊。 蜡粉、 沙粉、 沙粉，系、哦、啊，原来攞嚟， 佢一定冇做过 清洁啫，都唔系打蜡，打蜡另外一样嘢嚟， 清洁 唔 打蜡 啊嘛，仲要打蜡， 系啊，跟住如果系旧嘅咧就。游灰水 系， 哎呀，咁就呢啲啦， 唔使年年系嘛，游灰水 要啊， 仲有游铁闸， 系 游铁闸，游铁闸系最麻烦嘅， 系， 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咧，我一定会 skip 咗一个步骤嘅， 抹 系抹咗啲尘。 啊、 所以咧、 啊， 你係會由嗰啲金色或者由銀色嘅嗰啲油上去嘅時候咧，你會黐一嚿塵嘅，就俾人鬧。 係啦，有條毛，有條毛黐喺個鐵閘嗰度啊。 跟住你揾陣刮嘅話，嗰啲油要 入。但抹抹窗都麻煩。 抹窗都係啊， 最怕就嗰啲千年積啊。 同埋我哋以前嗰啲咧係有窗花噶嘛。 哦，係啊。 窗花係最難搞嘅。 啊，逐條逐條抹。 你要逐條抹嘅，嗰啲係呢啲係手工嘢嚟嘅。 係。 你冇得偷懶嘅。手工嘢嚟㗎。 机啊， 唔系咁容易噶、 啊，你梗系冇做过啦。 唔系啊，我啱想讲，你头先讲嗰啲系叫过年，我过年都有，唔系年年游灰水。我谂一两年游一次啦，因为嗰时自己屋嚟嘅，系点样咧？就系、是、全家都要做嘅。好似阿 Sarah 话斋，我又冇谂过人系咪被逼。总之我见阿妈已经接咗四顶纸帽啦，即系嗰啲报纸嗰啲纸帽咧。因为你游咧，自己唔识游咧，你会滴到成个头都系噶嘛。 系啊， 咁你戴嗰啲报纸纸帽， 就嗰啲游完，你手一落落落落落，加拉底度咁啊。 但系嗰套好好玩嘅，其实。 讲真， 当玩咯， 系啊。 跟住又揾嗰啲天拿水或者松子水抹翻佢， 系啊系啊， 跟住仲有条空喺度。 咁你有冇叫你啲小朋友帮手做家务啊？ 诶，有噶， 系啊， 不过叫咗佢冇 法啦， 贴咗张工作表啦，嗱，边个做咩啊？边个做咩？边个做咩咁啊？ 我几耐之前嘅事啊？ 我而家见嗰张表仲贴喺度，崩晒震。讲翻头先咧，你讲你过年嘅啫，我 系 其实讲紧 daily 日日都会或者每个礼拜会。 daily 以前细个咧就洗杯， 嗯， 朝头早起身就攞盆杯入去厨房嗰度洗干净，抹好佢，抹翻出嚟，跟住煲水，冲壶滚水。 哇！煲水俾你煲水啊？咁危险。 扭着个炉啫嘛，我哋以前用火水炉啊。 唔系，咁你都要冲茶噶嘛。 系啊， 咁个煲滚水系热噶嘛。 系啊，冇冲茶，就咁倒落去。 哦，你净系扭个掣啫。 系啊， 咁都几难喎。 倒落个壶度啊，要倒落壶，不过壶就冇茶叶，冇茶叶嘅。 我嘅意思系话就系咯，因为你细个嘅时候，佢唔会俾你掂一啲着火 嘅 嘢啊，同埋嗰啲 机会落身 噶嘛。 要做啊，就烫校服啦。 即系早当家嚟。 系啊，贫穷嘅孩子系。 早当家，好事嘅，我觉得。 系啊， 训练得我，识得照顾自己。 系 啊， 喂，我真系会 plan 好晒噶咯。嗱，星期日下昼咧就开始烫校服啦。你哋系咪咁噶？ 我唔烫啊， 我阿妈烫。 你唔烫噶？ 系。 你唔使讲啦，你冇资格讲呢一个嘢。你啲公子哥， 我有做嘅。嗱，我做我 做 几日 你贪玩啫。 你讲你讲，你做咩啊？ 洗米到而家我仲感嗰个感觉仲系好清晰嘅，即系嗰啲米喺个手指罅咁，即系洗米咯。通常洗三次嘅，而家啲米仲使唔使洗噶？都 要 洗啦，因为好耐冇煲饭。以前细个咧，因为洗最初啲好混浊嘅。 嗰个电饭煲要插电掣噶喎。 仲要揿掣添，我都知道。同埋咧，搣嗰啲叫做系咪芽菜嗰啲尾尾 嗰啲最痛苦啦。 我阿妈就话唔好搣咁大住啊，应该搣最尾啲啲得噶啦。咁 你啲痛苦嘅， 逐条逐条。 西洋菜摘西洋菜又 系真系痛苦。 晒西洋菜， 你西洋菜咪有啲白色一条条嘅， 系啊，根噶嘛，系啊， 要搣晒佢噶。你使唔使搣晒？ 我唔使，我唔使。我屋企冇呢样招食啊，招食啊。总之任何嘅嘢都食噶，系啊，有 菜 有虫都照食。芽菜就免，我哋讲紧西洋菜，西洋菜佢白色嗰啲根啊嘛， 系啊， 又代表老嘅喎， 系咩？ 你有嘅时候咁样，你唔觉得打渣嘅咩？嗰啲咁嘅西洋菜， 系啊， 会打渣噶，你咬落去嘅时候， 即系会做呢啲即系煮饭前嘅预备功夫。 嗱呢一样嘢 难嘢，我哋做。 我觉得咧最憎嘅，但系咧苦尽就甘来嘅系乜嘢咧？就系屋企人要煲糖水。跟住要你整白果，以前我哋嘅白果咧唔会好似你而家咁买咗系剥咗壳噶嘛， 要揼嘅， 要揼蚊取揼嘅， 我攞个凳仔揼， 唔单止系咁样，揼完之后你仲要搣开个壳，仲要搣埋啲衣，咁佢就最多佢都系俾碗滚水你，你摆落去淥一淥佢，啲衣佢会自己甩嘅，哇好烦啊，仲要喺中间嗰度要挑咗里面个心，如果唔系嘅话，啲白果系苦嘅。 嗱，除咗白果之外咧， 呢个步骤。 栗子我又 系 好， 栗子都系， 哇讨厌到咧就点 晒。仲有仲有仲有仲有， 唔好意思，我讲埋先。我 number one 争，点知系乜嘢？ 乜嘢？ 批马蹄， 我啱想讲。 批马蹄系 马蹄，马蹄咧仲要咧系有时批到咧忽大忽细咧一忽一忽一忽忽咁样。 哇！边个发明噶？ 批马蹄系一个酷型嚟嘅。 但系你知唔知马蹄煲汤系特别清甜噶？系 啊， 因为我有一次我同我阿嫂倾开偈，我就话点解我而家咧点样煲汤咧都冇以前嘅嗰一种味道嘅咧？佢突然之间提一提点我，佢话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食汤渣嘅时候系抢马蹄食噶？咁佢就话因为嗰阵时候屋企煲汤系好愿意摆料嘅，所以咧就系你会发现到嘅就系咧佢哋嗰阵时候系用马蹄一齐摆落去煲嗰啲猪肉汤。所以咧係特別甜噶，但係你買 用料啊， 同埋其實我覺得係有技巧嘅，即係你點解會係爭嗰少少味？嗰少少味就係佢冇話俾你聽嘅嗰啲，係啊，嗰啲 就係俾佢啦， 佢哋唔會講噶嘛。 你哋落唔落蜜 枣？又落， 你落蜜枣係雙數定單數啊？ 雙數。 冇乜所谓， 有 我听闻系有 个厨师话俾我听，双数咧就甜嘅， 系啊， 单数咧就酸嘅。 我觉得呢啲都系 咁 传闻啫， 系啊， 我都听过， 即系真系有呢啲咁嘅嘢噶，系啊，即系问下先。 好啦，我又想问一样嘢嘅就系，落咗蜜枣之后就唔使落红枣噶啦。 定系其实两样嘢一齐落噶？ 我唔会两样嘢一齐落， 我落蜜枣嘅， 系、哦、啊，蜜枣， 蜜枣一定冇死啦， 系啊，蜜枣冇死， 系、嗯、啊，但系蜜枣佢哋又喺度讲过嘅，就系话即系你买蜜枣又要买啲好嘅，如果唔系佢制过嘅咧，其实有可能系用咗有某啲嘢，食、 哦、 咗、 哦、 之后对身体唔系咁好嘅、哦，所以其实大家又要留意一下。仲有一样嘢可以分享嘅，就系、是、咧，如果你话红枣咧，你知唔知道粒核都好紧要噶？ 要挖咗佢咯， 唔挖嘅系点啊？ 燥咯， 冇错啦， 系啊，所以好燥啊， 犀利吓，果然系中意取 食 吓， 系、這個、 你唔知啫嘛， 系啊，唔关取食事噶啦，老取会俾啲知识我，但系我其实蜜枣我真系好憎噶， 点解咧？ 你觉唔觉得蜜枣咧喺个汤里面好似系曱甴咁啊，一条条丝飘下飘下，我好憎噶， 我好中意啊，你仲有啲咩憎啊？ 俾晒我哋， 你仲有啲咩憎啊？嗰时候冇乜冇乜嘢啊， 唔系蜜枣啫，即系而家你咁谂起，其他我都好中意嘅，例如。蠔豉啊，超級中意啦！ 陳皮啦， 係啊， 係啊，嗱、啊，陳皮又係嘅，陳皮一路我都唔知道，原來係可以即係揾嚟咁樣去煲湯，又係會令到咧佢有某啲嘅誒湯嘅話，一定要加陳皮嘅。例如你好中意飲嘅蓮藕， 係黑藕， 誒蓮藕同埋 黃鰭魚， 唔係不是，誒、你嗰時好中意煲嘅誒蓮藕 魚湯係嘛？ 唔係再加落誒誒粉角 啊。呵呵 粉果汤，粉果汤原来你摆少少陈皮落去嘅话咧， 系啊， 两回事嚟啊， 系啊， 系咪？ 我知道啊， 你唔系中意饮粉果汤咩？ 中意啊， 咪就系咯，我记得你讲过噶嘛，超 级中意， 系啊， 唔好同我争啲汤渣。 好，今日开始煲啲靓汤俾屋企人。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冠军歌曲，冠军歌曲曾经在不同的电子传媒分别都占据过龙虎榜的第一位。30年前，1994年，曾经占据过各大龙虎榜的，包括有黎明的那首《哪有一天不想你》。 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你的笔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话事，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天地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惶，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中间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 呢啲冠军歌曲唔系就咁叫冠军歌曲，叫四台冠军歌，包括有黎明嘅呢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 头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雨夜不再似首歌。别念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安，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中间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 大天王之一黎明嘅喺呢个1994年啊，冠军歌曲除咗呢一首之外，仲有《蓝色街灯》，同样都系四台冠军歌曲。另外四大天王嘅张学友有《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同埋《只有你不知道》都系榜上有名。 怀念对方，悲伤盼望想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茫。 1994年曾经推出过的唱片当然不止这些了，呢位朋友被誉为第五大天王，不过佢演戏嘅成绩已经将佢掩盖。一生一心，呢位朋友就喺梁朝伟啊。 痛痛快快，愿能痛快话别离。反反复复的，只会反复的痛悲。你要信我，已定再。走了，你却不见，傻傻怀恨怨，让默默在妒忌。繁星一般的发光，你便照向你我身上。愿每晚约好你，让那星星将爱带给潇洒的相机，痛痛快快，愿能痛快话别离。反反复复的，只会反复的痛悲。你要信我，已定再会期。 梁朝伟嘅呢首《一生一心》系众多作品之中咧，喺乐坛流行之中最好嘅一首，喺各大嘅传媒都登上过榜首位置。当年除了有这首歌，还有《一天一点爱恋》和《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你还记得吗？经典重现之四台冠军歌，梁朝伟的这首《一生一心》。 最爱的你，我永远最爱的你，但从你情一生不结冰，因有你暖我生命，愿记我已约好你，再见你那一天，将爱再交予你。 四大天王当年呢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来的，这个榜上呢刚才数过的黎明张学友，还有郭富城的铁幕诱惑，之外华仔都有忘情水，加上他的谁人知的。那这位朋友是谁呢？这个朋友当然都是天后级的，他就是慧娴的《今天的爱人是谁》，当年1994年都曾经成过四大传媒的榜首歌曲。 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像对我说声也许，就算以往爱得多累，仍然愿意与你再聚。多少痴恋，多少空虚，逝去了我不再追，没法再信有一生相对，然而在这晚你叫我心醉，你令我又再置身恋爱里，就算我已心似水，你只看透我，连随还问我这一句，今天的爱人是谁，就算往日爱通通都失去，再次遇上，再次爱上。 想牵的手，跟相依的腿，让爱意更加凝聚。累了再看众星相聚，悠悠夜里悄悄去睡。多少痴恋，多少空虚，逝去了我不再追。没法再信有一生相对，然而在这晚你叫我心醉。你令我又再置身恋爱里，就算我已心似水，你只看透我，连随还问我这一句。今天的爱人是谁？就算往日爱通通都失去，再次遇上，再次爱上，别说唏嘘。这一刻的爱人是谁？若你已令我这刻心想去，算吧，让你猜对。 流行乐坛听留过好多名字，好多歌曲。细数1994年，离开而家30年前，但呢啲歌而家再听都系咁好听，同埋好自然，好记得当时听呢首歌同边个一齐咧，情怀系点样，心情系点？原来有啲歌真系长青。陈慧琳嘅呢首《今天的爱人是谁》，快到11点啦！新闻报告长嘅消息翻嚟，继续翻《风声快活人》。 今天的爱人是谁？就算往日爱通通都失去，再次遇上，再次爱上，别说唏嘘。这一刻的爱人是谁？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曾彼得。点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耶、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上堂上堂，太迟家 下阿 妈，企撑咧， 见到后夜咯，后夜，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 三仙二兔啊， 三度啊，系啊， 三仙二兔， 系啊，向一天气见交啊，黄石工作， 苏叶 初一见交啊，见到都上烤啦， 系啊， 做同事咧，点平要咧，我受事咪热啲唔开中暑， 饮多啲水啊， 系啊系啊系啊，休息， 冇错冇错， 就唔好喺呢个烈日下又或者系吓太热嘅地方嗰度就工作，就要差唔多时候适时要唞一唞， 唞一唞就听下我哋客家婆， 冇错啦。今日你叫咩名啊？系咪未知啊？ 诶唔系， 系啊，你唔知我今日咩题目系咪？ 系，我今日我已经有个名啦，叫马总。 你呢排都真系有啲肿， 系啊， 又转一眼， 系啊，我发觉你真系好似有啲攰攰地咁样， 系啊， 后累啊，系咪？ 累啊， 系身心俱疲。好啦，嗱，咁其实讲开咧，我哋今日讲嘅呢样嘢咧，我记得以前咧有教过啦，但系最近咧，我睇咗有一个咧，网上面嘅视频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咧，建功嘅时候，原来有啲巧妙嘢嘅，就同今日我所讲嘅呢一样嘢嘅就系。啲衣着鞋袜、衣服鞋袜咧就有关嘅， 同意啊，同意啊， 你觉唔觉得系？ 女士建功真系唔好太性感。 其实唔单止系建功，我觉得平时翻学翻工都唔好太性感。 即系你睇你未翻咩工啦？喂，咁你个 冤魂其长咩工？你觉得应该可以咧？ 例如，如果你个女士喺沙滩工作嘅。你咪著件泳衣咯。 如果你是一個救生員咧，都要咁樣。 救生員都唔係著泳衣㗎。 咁好多人要你救咯。 炸低病，真係炸低 走啦。啊、我覺得都係唔好嘅。係 啊，性感咧真係唔係幾好。係 啦。 係啊，我係男士對眼，唔知道放去邊啊。 會唔會㗎？ 會㗎， 你哋會尷尬㗎。你哋唔會開心啲咩咁樣？ 如果我唔识个人会开心啲咯、哦，但如果识嗰啲好尴尬，跟住佢望下你，咦，你嘅视线原来望落我度喎、 嗯，你本来系无心嘅，但系佢觉得你有意咁就唔好啦。 我从来唔会觉得啲男士系无心嘅， 系， 咪就系有时我哋会即系唔想人哋觉得我哋好似定眼望住咁。嗱，举例啦，譬如依最又系啦，有时有啲动作都系，有时喺 gym 里边啲女仔咧做啲好即系啲动作咧吓，咁你会尽量都唔好望嗰边咯。 唔怪之你咁中意去啦， 系啦， 我依家就知明啦。 系啊， 你有冇听我讲？尽量唔望我。 有，但系你。 嗰啲動作真係令人 好白。佢唔需要望嗰邊，佢望塊鏡咪得。 係啊， 反射 大把地方望啦。 咪係咯， 我梗係唔會咁啦。 扎扎低低又去斟水飲。 嗱，我自己咧就好怕嘅，尤其是咧係嗰啲即係辦公室咧，有時你間唔中咧都會見到有啲女仔咧，即係著得好性感嘅。係 啊。 咁啊我覺得好尷尬嘅。我作為女仔嘅話咧，我又會覺得就唉，點解唔好好保護？ 梗係尷尬。 我會覺得就點解你唔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咧？因為始終我覺得咧嗰樣嘢啦，我唔知佢哋嘅心態係乜嘢啦，但係我會覺得咁樣嘅話係會令到個氣氛係會唔舒服嘅。男嘅。我唔知道开唔开心，但系女嘅就一定唔舒服噶啦。 系啦，女仔望女仔都唔舒服啦。 唔系呢一样嘢，而系我唔会咁做嘅时候，就同埋嘅就 系 工作嘅地方系工作噶嘛。 系啊，啱啊，唔 系揾嚟展示自己噶嘛。冇 错啊。 咁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嗱，同埋你咁样着到起，你着到咁样翻工嘅话咧，你亦都会俾人有一种感觉嘅，就系、是、觉得佢唔系做嘢嘅。 系、啊、 你有冇呢个感觉？佢唔系嚟做嘢嘅，系啦、啊。虽然我有问过嘅，就系、是、话。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佢做嘢会方便啲？有啲男同事都直认话系会啊， 方便啲， 方便啲， 方便啲，方便啲。 我知我知，即系叫人帮手嘅时候，啲人会即刻帮手，系咪咁意思？ 甚至乎唔使出声，啲人都会愿意。 哦、啊，即系 可唔可以帮我打 水啊？咪布住一个水机嗰度， 你帮我换水机 喺 喺条 柱后边， 随时摄出嚟嘅。系啦，咁但系即系今日要讲嘅呢啲咁嘅就系衣服鞋袜嘅嘢咧，咁啊衣着打扮咧有关嘅嘢啦。 男士，我觉得唔好着短裤，反而。 唔得，拖鞋啦，一个系嘛、 啊啊， 一个短心、啊、短裤都 系 露 到 隔 粒底，真 系 好不雅噶，我觉得。 我都覺得 真係啊！ 我都覺得唔係幾好睇、 啊， 其實我唔係好中意 短短袖衫咪算咯。 啊！我即係你講緊雞翼袖，你接受 唔 到 啊？ 接 受唔 到啊！ 因為感覺上污糟嘅，同埋有味嘅，唔中意，唔中意。 但係有啲人其實就算唔著雞翼袖都有味 嘅。當然啦， 未留意。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啊啊、有啲人中意蘇雞。 系啦，嗱，氣味咧，其實我覺得又係要留意嘅，係咪？因為其實同你一齊做嘢嘅人咧，好辛苦噶、尤其是係嗰啲咧，洗咗件衫，但係天氣唔好，但你噏住一路，哇！即嗰隻味，我覺得係最嘔心嘅，係咪啊？就算你話即係汗味嗰啲，我都算啦，其實有時你唔係想嘅、可能你要趕住搭巴士，跟住哇成身大汗，跟住你翻上嚟嘅話，吹一吹冷氣嘅話、有時又間唔中你都要有啲，我哋我明白， 聞到好煩嘅， 係啦，好啦，今日我哋要講嘅衣著鞋襪嘅。话咧，亦都可以咧衍生到嘅就系同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原来咧就睇咗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咧，要去 interview 啊。如果你要去面试嘅话，系啦，想问一下两位啊吓，你会觉得佢就着咩颜色嘅胜数系会比较高咧？ 黑色啦， 你叫黑 色 啊？我觉得如果而家呢啲咁嘅天，浅色咯。 嗯， 系啊，即系唔好太深沉。 男士都系着黑色嘅西装会比较好啲。 好嗱，咁、其实咧有一个嘅就系喺建工面试嚟讲咧，我做咗成二千多位嘅建工嘅人咧，做咗一个其实佢个 base 都几大噶吓。咁啊，讲紧 HR， 问紧啲 HR 就最好噶啦、你评论一下嘅就 系 话佢哋心目中觉得最理想嘅应该系着面试嘅就系乜嘢嘅颜色咧？你哋两位都唔啱嘅。原来佢哋最中意、最中意、最中意嘅系着。蓝色， 宝蓝色， 蓝色，他就话因为咧蓝色会俾人哋有一种面试穿着嘅首选啊，因为咧舒适啦，因为你望上去嘅话你唔会觉得好硬眼嘅，而且咧俾人哋感受到咧你嘅诚恳同埋咧系值得信赖嘅、尤其是系做呢个打工仔嘅话，应征譬如系嚟科技啦，你系啦 IT 界系咪？系啦。你曾经 你唔好笑我啊！ 显客人物 ，IT 界嘅显客人物， 又或者系啊 ，IT 界系 it 啊，你系系啦，同埋佢就系金融工作嘅时候咧，就可以咧选择海军蓝色，系啦。咁而譬如可能系会营造一啲稳重嘅态度嘅咧，你就可以着呢个颜色啦。如果工作系要有创意性嘅，即系你呢一只咧吓，可以利用嘅就系浅蓝色嘅服装，可以配搭一啲咧就系有啲亮色嘅，即系比较系bright 啲嘅 color 嘅。 啲嘅配件嚟去突出咧，就係你有創意同埋活潑嘅形象。 啊、我諗呢啲咧最好咧就係著鞋著襪嗰啲咯，嗬。 佢又唔係好中意嘅，因為咧、就係、是、好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十個 HR 最冇眼睇嘅面試儀容，好嘛？ 即係都唔好係咪？ 胡鬚邋遢， 最冇眼睇。係、啦，首先一樣嘢 ，HR 係咁講嘅，有啲人嘅話咧就係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就係、是、著鞋唔著襪。係 啊， 唔得嘅。又或者嘅就係你著咗鴛鴦襪。你有嘅， 系咩？你有噶？ 两个色唔同啊嘛。 但系呢个系专登嘅，系、咪？你买嘅就系一对袜，但系佢有个两个 pattern 唔同啊嘛。 一 边 黄色，一边 最好唔好，系啦。因为佢话咧呢一种嘅感觉，嗰俾人哋觉得嘅就系冇乜责任心，即系最基本嘅工作嘅话咧，我交俾呢个人，我冇信心。O K， 鸳鸯袜唔好着。另外睇下自己对鞋有冇话即系着到就蚀晒底。 诶，嗰啲又真系 千祈唔好。 同埋嗰啲男士嗰啲皮鞋咧，如果个。頂嗰度咧甩色咧， 磨花曬啊！ 磨到咧嗰啲真係都唔得。 H R 都係咁講，蝕底鞋啦，同埋總之你對鞋係好重要嘅。 同埋奇確確咧行到嗰啲都係唔得。 佢話反映到一個人嘅性格啦，一個咧對自己同埋工作有要求嘅人係唔會著對咁嘅鞋去見工嘅。 冇錯， 同意同意啊！ 好啦，另外仲有你有時你有冇打過卡通胎？见过千祈唔好 做，好唔好啦？因为太小朋友啊，太 幼稚。佢 会觉 得嘅就系你唔成熟啊，所以咧，如果系啲 HR 见到打卡通胎嘅咧，第一时间打咩？ 喂，我曾经有一条咧枣红色噶， 我好似见过。 然后咧有啲老鼠嘅头喺度，好靓啊！我觉得真 系 好靓嗰条胎，系我好中意噶。 系你最好唔好啦，因为 HR 唔见吓打咩？好啦，另外女仔啦，唔好素颜。又或者 化啲妆， 冇错，素颜嘅咧，因为会俾人哋感觉咧，总之你要俾人哋有一种精精神神、干干净净嘅感觉。素颜通常有八成嘅人都唔好睇嘅，所以你千祈唔 好 攰 咁样， 好似攰啊，未洗面啊咁样。 又或者就系 smoky eyes 都唔好，因为如果你日光白白化到只眼花碌碌嘅话咧，啲 HR 又系唔中意嘅，特别系女 HR。 明啊， 男仔 我哋事前唔知嘅， 乜嘢啊？ 即 系咪系咪女 HR 定女咯？ 咁所以你咪干干净净咪得咯，系咪？即系最好你攞个中位数啦，系咪 safe 啲啦？另外男士嘅话咧就一定要剃须，唔好攞一啲嘅就系大帆布袋。大帆布袋又系唔得嘅，虽然咧有人哋会觉得嘅就好 in 咯咁样，好文青咯，但系咧 HR 系唔喜欢啊，因为佢话咁样嘅话，我认为咧你系会去即系即系一身嘅沙滩装啊呢啲咁样咧就唔系 casual 中意嘅，系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两种松高鞋，虽然而家好兴。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自己唔夠高，跟住你著對松高鞋，千祈唔好，因為咧佢會覺得你咁樣咧就即係唔係好中意你咁潮流，又或者係咁靚咯。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女仔嘅話，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咧甩指甲油 ，OK？ 甩指甲油嘅話咧係絕對 你一係洗曬佢啦， 係啦，同埋仲有嘅就係話咧個頭一定要乾乾淨淨，舒舒服服剪好個頭髮佢。佢話頭髮其實咧都係儀容同埋儀表方面係最重要嘅。 嗰啲顏色咧，佢嘅頭髮啲顏色佢有冇咩？ 即係 最好唔好染 啦， 係啦，即係乾乾淨淨。 啡嗰啲簡簡單單都可以。 就會係最好啦。好啦，同大家分享過完之後嘅話咧，而家我哋玩嚟咧就係我個客家婆來了。 客家婆啊，我唔使見工喎， 係咪啊？ 係啊， 因為你老闆啊嘛。好啊，再見。好，我哋嚟噶啦喎，好冇？第一個咧講緊嘅就係恤衫啦，恤衫點講啊？ 恤衫， 恤衫。 恤衫 系啦，恤衫，对唔住，恤衫系啦，恤衫。好啦，第二个嘅就系、是、呢、這个唔系唔同建工有关嘅吓，总之嘅就系衣服鞋袜。第二个就系牛仔裤， 牛仔裤 系啦。第三个啦，就系、是、我又好中意着嘅就系、是、波鞋啦。薄鞋， 薄啊， 系啦，恤衫、牛仔裤、薄鞋，好啦，第四嘅就系最近我爱上咗嘅，咁啊，其实都成日都会见到有好多人都会戴嘅，就系帽啦，猫， 猫 系啦，恤衫、牛仔裤、薄鞋，猫，点解唔好咧？ 去见工咯。 头先我已经讲咗啦，我话而家我教嗰啲嘢同建工冇关啊。 share 一下。 哦，好，咁第五个啦，就系眼镜。 眼镜 系啦。好，第六个咧就系耳环啦。 耳环， 耳环 系啦，耳环就系耳环，眼镜耳环。好啦，去到第七个啦噃，第七个就系、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哇用好多好多钱买嘅，但系而家都好 casual， 冇乜所谓嘅就系、是、表啦。 嗯，冇错， 系啦，表 表 表 表。 好，第八个啦噃，咁就我见到嘅就系、是、诶呢一排嘅就系、是、Michael 成个都大嘅，好大条咁，好似蚯蚓咁样喺条颈嗰度，系咩？颈链， 颈链 系啦，颈。 镜 靓系咪人哋送俾你噶？ 佢自己买噶， 几、哦、明白？ 我唔系好明白你，但系我谂你应该系自己买。 好，继续。 第九就系戒指， 戒指， 戒住， 戒住， 系啦，就系、是、戒指啦。好，第十个嘅就系手袋，梳胎， 梳胎。手袋 胎 今日容易好多啦，系咪啊？ 胎 嚟咯，好嘛？我哋重复一次啊，时间关系。第一嘅恤衫， 恤衫， 牛仔裤， 牛仔裤， 波鞋， 波鞋， 猫， 眼镜， 眼镜， 耳环， 耳环， 表， 颈 链， 颈链， 戒指， 戒指， 手袋， 梳胎。 好，而家 ticket 针呀！ 而家即刻 ticket 针呀 ！OK， 好，马上嚟。 好， 好， 你啊，我哋嚟咯噃。好，你叫咩名字啊？ 马总， 马总 ，OK， 好。 我叫小波波。 你叫咩名字？小波波。好啦，嚟咯噃吓。第一题，比喻用好说话去奉承人，小波波。五、四、三、二、 马总， 我知道我知道，波鞋。 马总， 马总保得 离晒题。 我哋会话粒。高 猫 猫系啦，冇错系粒高帽嘅。第二题，结婚嘅时候双方系嘅波波 戒指， 冇错啦，就要戴上乜嘢咧？就系、是、戒指吓、嗯。第三题，形容相貌难睇啊，但系刻意装扮而引人。马总，五、四、 我知波波波波 二 耳环。 保达 耳环， 冇错， 朱乸大耳环， 冇错啦，就会话注意嘅女士嘅话就话佢系乜嘢咧？朱乸大乜嘢 啊？ 就 呢啲说话， 一个俗语嚟啫嘛，唔系我讲嘅， 我唔会讲， 我答问题啫嘛， 我叫你答啫， 系啊， 好啦，第四题咯噃，黎姿有一首经典嘅 歌，恤衫， 白恤衫，因你见耀眼嘅。第五题，因为美国西部牛仔片嘅印象系马总 牛仔裤， 冇错，所以啲人会叫佢哋着蓝色嘅裤叫。做牛仔裤其实唔关事噶吓，好啦，第六题，对于出乎意料结果，马总，五、四、三、二、一，波波冇答，冇错，感到非常之惊讶嘅就话大跌乜嘢咧，就是、大跌眼镜嘅。 喂，我头先个喉咙唔系好舒服啫， 你成个喉咙都唔舒服噶啦。第七题，手提包或者包包，马总。 梳胎 冇错啦，其实即系咩意思呢？就话、是、手袋嘅。第八题，旺角花园街系马总，五 波鞋 系啦。第九题 ，neck 马总， 马总 镜链， 仲有咧 马总， 马总临尾嘅时候先至嚟， 睇我唔起， 期待日夜见面。但我知你每日所岁月改变 Tell me everything 他对你好吗他有否对你亏欠 童话到这里 说到好听无从狡辩伤心过太多慢慢不配你的好不想再努力拿来出气我很好因你送上了拥抱 和密友相见 行了一世成为骄傲 I love you so 加班到两点迈求工作多清早不想再努力拿来出气待掌声你一刻只会赶到又好你这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辞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的岑浩辉今朝宣布参加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岑浩辉表示，他的施政理念是奋发同行、持政革新。他参选的根本动力源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强国建设源于新时代、新征程，守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展现澳门新担当，共创澳门美好明天，让广大市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初心和愿望。本港私楼楼价连跌3个月，七月指数跌穿300关口，是2016年10月以来首次，但是租金指数就连升5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296.8，按月跌幅扩大至近1.9%，按年跌13.7%，头七个月跌近4.7%。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近2%，按年跌近14%；大型单位按月跌大约0.8%，按年跌9%。七月租金指数报194.1，创近5年高位，按月升近1.1%，按年升6.6%。2019年元朗721事件首宗白衣人案件，四人被裁定暴动和蓄意伤人等罪罪成，分别判囚3年9个月至7年，他们不服定罪上诉。律政司同时就脱罪被告黄志荣以案件程序方式提出上诉，上诉庭朝早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下令黄志荣的案件需发还至区域法院，由原审法官重新考虑裁决，案件排期在10月15日再提讯。上诉庭又裁定其中一名被告蔡立基上诉得席，获撤销定罪，其余3名被告的上诉申请就被驳回，维持原判。案件原本涉及8名被告，7人被裁定罪成，首被告黄志荣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和伤人罪不成立。屠龙小队等人涉嫌串谋设置炸弹案，陪审团寻日提出3个问题，法官张慧玲朝早开庭解答之后，陪审团大约在朝早9点几继续退庭商议。陪审团其中一条问题是，如果达不到有效裁决时，应该继续讨论，直至有人改变立场，定是寻求法官指引。法官回应说，陪审员应该集思广益，适当地考虑他人意见，不论是维持定是改变立场，最重要是忠于誓言，作出符合事实的裁决。法官提醒，本案的证据多，涉及7名被告，希望陪审员可以考虑全部对被告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15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44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65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3.98，跌8.2；腾讯控股374.6，跌7.2。美团104.1，跌2.1；盈富基金18.3，跌1.7； 阿里巴巴79.25跌7毫，安踏體育75.25升3.6，南方恒生科技3.38先六跌5先6，京東集團102.9升1.2，農夫山泉26.45跌3.75，友邦保險55.65無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99，日元144.38，瑞士法郎0.843，加元1.345，人民幣7.131，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17，澳元對美元0.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38,209，跌79，港金報23,390，升3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515.25美元，賣出2,515.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鑽石山區的星河名居巴士總站有交通意外，現時鳳德道來回方向的車輛是不能夠轉入龍盤街的。重複多次啦，就是星河名居巴士總站有交通意外，現時鳳德道來回方向的車輛是不能夠轉入龍盤街的，駕駛人士記得要留意啦。另外就是高超道有突发事故，高超道来回方向近住高宜村的部分行车线目前封闭紧，就是这个高超道有突发事故，现在高超道来回方向近住高宜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咧系大致畅顺噶，而九龙入口咧就近住理工大学有少少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依家龙尾去到兆辉台。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一段咧，有少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伪装的人。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空启示录， 由蔡文静饰演的女主角唐颖，初级律师，因为受初恋的影响，情场和职场上时刻都庄空扮嘢，所以即使对男主角许子全有意，都要长时间彼此试探一番。 国剧830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嗰沓紙咧就係啲人咧成日都以為係錄播嘅一啲新聞，但其實係現場報導嘅。咁我哋不能夠食螺絲啦，要好全神貫注啦。咁同埋咧嗰陣時我哋啲稿咧其實唔係好似而家咁幸福，係一啲好靚嘅電腦稿， 係 手稿嚟嘅。我啲編輯你知幾龍飛鳳舞噶啦，手字。大家好，我係方健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绳缆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我觉得 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丰收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老徐， 大家好，早晨。 小朋友开学了吧？ 系啊， 系啦，开学。 放學 考試嚟， 唔係開學啦，唔係放學，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咧，就係就住啲家長可能都會想知道嘅就係話小朋友開學，咁啊放完假啦， 玩創曬啦， 咁啊鍛鍊過嚟啦，開始 要集中精神啦，要早睡早起， 冇錯啦， 玩咗夜瞓啊， 係啦。咁我哋可以咧就做今集咧，同大家要講講有關於嘅就係啲小朋友先啦，好唔好啊？就係中醫角度嚟講嘅話，可以點樣令到佢哋咧即係免疫力會比較好啲咧？咁樣。身體好啲咧，翻學嘅時候。 嗱，因為細路仔咧，佢哋同大人唔同，咁啊，由於佢未去成長完善啊嘛，咁所以佢嘅抵抗力啊，個免疫系統咧都係未築起嘅。 係。 咁由於一翻學嘅時候咧，咁啲同學仔總係有機會互相接觸社交， 攬攬抱抱啊， 一定會噶啦，小朋友玩 特別多， 幼稚園嗰啲啊， 啲口水揩嚟揩去， 係啊，咁所以好 特別多啲咩手足口病啊嗰啲嘢，我哋唔知嘛， 所以成日都會聽到即係小朋友唔舒服啊，睇醫生啊，一間又屙啊，一間又嘔啊，一間又傷風感冒發燒啊，即係會遇到好多變化， 咁多嘢 係好多噶， 好多噶， 即係我哋 你唔記得咗啦係嘛？ 但是呢最多的那个年龄层呢就在两至四岁。是啦，因为那个时间因为他们啱啱懂得行懂得走又开始返学啦。咁由于他本身那个免疫系统未够强嘛。咁所以他咪要开始学习这些怎样接触细菌啊。 所以要病啊， 是啊，是真的。 所以要病啊！我等佢有免疫。 系啦，佢因为系病完之后个身体适应咗、认识咗，咁跟住佢又好翻，好翻佢又叻啲咯，咁啊又有机会又再接触会又病咯。但系 即系再见到呢一个病菌， 发烧先长高噶。 但系其实唔知点解嘅就系咧，一发烧嗰啲家长就好紧张噶啦。 紧张啊！ 当然啦，因为烧得高嘅话，就有机会会影响到个脑。咁個腦一受損嘅話，咁你個發育就有問題啊嘛。咁所以頭先講遇到有病唔係一個壞事，但係你要控制唔好俾個病嘅嚴重性啫。咁呢個係必經階段嘅。咁二至四歲呢個階段咧，係最多有呢啲問題。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啲家長帶啲小朋友嚟睇病咧。佢話：徐醫師啊，又病啦佢咁樣，啱啱好翻冇一個禮拜，跟住又傷風或者又相關呢啲問題發生。我話基本上呢個都係絕對嘅周期，一路直至到佢去到過咗四歲啦，或者上到小學啦， 穩定啲啦， 係啦，會好啲啦。你會見到你去帶佢睇醫生嗰個次數數量亦都少咗啦。可能去到八九歲打後咧。佢又會再叻啲啦，呢、這個就係一定係必經嘅過程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冇人想病，亦都想用乜嘢方法令到佢可以即係強壯啲，少啲問題咧。咁啊嗱，當然啦，中醫就有好多要注意嘅要求嘅。第一就係、細路仔個作息。生活冇錯啦，因為好多時候真係放假嘅時候咧，就冇咗個光紀噶。咁、你中意瞓晏啲起身，中意夜啲瞓，食乜嘢都好隨便。咁又 我哋都係啦， 冇咗光。 咁啱啱想講啊， 你大個啦。 你要督促我哋先得咁， 咁啊所以咧大个嘅时候咧，佢抵抗力好嘛，咁佢 佢有鍛鍊過，佢捱得到嘛？小朋友咧，佢其實就未得咯。咁、 嗯、 所以你又唔想佢病，你又睇住佢辛苦，咁所以你就要管理得佢嘅生活同埋飲食嘅情況穩定啲咧。咁、 嗯、 個小朋友就唔使受苦咯。 由佢放假嘅時候嘅剛幾開始啊？如果聽你咁講， 其實 係咪啊？ 係 啦， 因為 慘喎、啊。 因為放假嗱，我哋聽最多嘅啲阿婆阿嫲咧，就帶啲孫嚟睇醫生。 阿公阿爷唔打， 系 阿嫲紧张啲嘅。 跟住咧，跟住咧就佢阿爸阿妈咧，一接咗佢放假，一去完旅行咧，佢、嗯、又跟住又带翻翻嚟，系啦，又病噶啦，佢又去烧烤， 又去游水， 系啦，又去烧烤，又去食薯片，又去食好多好嘢。 梗系啦。 咁但系小朋友受唔到嘛，唔系阿婆阿嫲俾佢食，而系阿爸阿妈俾佢 食。 哎呀！冇光己啊！ 咁所以变成咧就好似阿婆阿嫲咧之后咧就带啲孙嚟咧就要执翻好个手尾啦，因为佢见到个孙系咁咳咁多痰，好辛苦咁样， 肉痛嘅。 系啦，咁所以即系话食唔紧要嘅，我哋成日都话我哋细个都会乱咁食嘅。 你依家都系啊？ 唔系啊，其实 我都系， 我唔系 嘅， 我唔系。 带咩啦？ 所以咧就变成我哋就要从。佢嗰個生活飲食習慣去平衡啦。 嗯， 但係 而家講緊係兩歲至到四歲， 唔係係所有小朋友未完善發育嘅、都會有關係，只不過二至四嗰個階段就會密集啲。 哦， 咁但係當然啦，二至四嗰個年紀又唔會話真係食得太過雜嘅。 係嘅， 係啦，因為佢咁細係嘛。咁、 嗯、 但係咧，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增強佢嗰個抵抗能力咧？呢、這個係好重要啦、 嗯。好， 嗱，首先我哋唔從食嘅立場出發先。 好， 我哋从中医嘅思想出发先， 好， 我哋要增强我哋嘅抵抗力，我哋就关乎于个肺， 嗯， 因为我哋中医角度认为咧，肺就主皮毛， 嗯， 咁如果我哋有伤风感冒啊、屙呕肚痛啊，好多时候都唔排除感受到一啲感冒病菌啦、啊 嗯， 刺激我哋嘅气管，刺激我哋嘅肺，刺激我哋嘅消化系统嘛， 嗯， 咁但系要强肺之前咧，就一定要健脾。 嗯， 咁因为佢个脾胃嘅吸收得好，气血充实，个、 嗯、 肺就会得到支援，嗯、去提升佢嗰个功效啦。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注意小朋友个脾胃嘅表现咯。 嗯， 咁但系点样可以帮个细路仔个脾胃嘅功能提升咧？ 嗯， 咁我哋就可以用双手去帮佢搓下个腹部。 哦， 系啦，用一个按摩嘅方法 啊， 譬如话 B B 细路仔两三岁咁样，咁妈妈用佢手喺佢腹部咧顺时针摩腹，系啦， 就干蒸蒸咁摩。 你可以着住衫喺件衫外边， 咁、就得噶啦， 都得嘅，系、啦，因为你 唔使肉贴肉嘅， 油啊， 你可以肉贴肉，可以喺个衫表面， 嗯、 但系你最主要咧就喺度打圈一路摩摩住一两分钟，咁、 嗯、 你喺度摸嘅时候呢、這个动作其实就带顺咗佢嗰个肠胃个消化个运行。 老彩咁啊，食时逆时针定系 顺时针？佢话 系 OK OK， 听到听到啦，顺时针摩腹， 逆咗会点啊？ 逆咗嗱，逆咗会减慢咗佢啊？唔系，咁啊，其实应该咁样讲嘅，顺、时针嘅目的咧就系跟住佢嗰个肠个生理，因为我哋嗰个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就系一个顺时针咁样嘅走行嘅、 嗯。 如果你顺住佢嗰个生理构造去摸，咁、就即系帮助咗佢嗰个循环咯。咁、啊，循环好有几个方向好嘅，第一。佢食咗嘢落去嘅时候，冇咁容易胀顶滞，咁佢即系食多啲啦，可以 口胃好啲。 好啦，食咗落去之后咧，佢又排泄嗰个畅顺程度又好啲、 嗯， 又唔会塞住，咁、 嗯、 起码即系话会有食得啦、屙得啦，咁、啊吸收自当然咧就会好啲啦。咁、如果吸收好啲，咁佢气血自然就会充盛咯。呢个系第一个要求，因为我哋见到好多有阵时啲妈妈带啲小朋友嚟睇医生。佢有啲就成日都肚屙、 嗯， 有啲咧就成日都便秘。咁、 嗯、 呢个系咩原因呢？呢、這个 肠易激综合症。 咁又唔系，咁呢个系小儿脾虚嘅一个特征，系、啦，小儿脾虚嘅一个特征。咁、再加上细路仔咧就食嘢，可能有阵时啊中意嘅就会食多啲、 哎， 有阵时候有一啲嘢又唔中意啊，完全都唔食。 老崔，我想问嘅、即使话肚屙同埋嘅就系屙唔出嘅话，都系小儿脾虚。 系啦，都系脾虚而产生嘅一个现象。 顺时针 系啦，咁、我哋都系用顺时针嘅。 都系顺时针。 系啦，只不过有阵时会用逆 時針的情況下 咧，我明明你記 就 唔係 保健的情況用， 哦、 即係如果佢而家咧坐緊車急住就嚟賴啦咁樣，咁你就要幫佢即係捱多兩個站啦，咁你咪逆 時針啦， 坐翻轉頭頂一頂檔 咯。我明明記得嗰陣時候有取教過㗎， 但係理應咧就係順時針嘅。 好， 咁如果講得 即係佢個肚嘅順時針， 冇錯啦，佢個肚嘅順，即係由右邊嘅右下腹，由下而上，再推過去左邊。咁由左邊就由上而下咁、樣啦，咁就叫做 唔係真係唔知噶。係 啊， 係啊，我有時自己幫自己搓咧，我就咦搓完一大輪之後， 自己 逆咗。 但係我哋嗱個腹部如果咁樣計啊，我哋有外邊同埋中心啦、中心嘅位置咧，如果我哋再提升啲嗰個操作咧、中間咧就逆時針，外邊咧。就順時針，咁就變成咗嗱，我哋先做咗中間就先逆，然之後 肚臍為中心， 冇錯，以肚臍中間呢個位置咁講，肚臍對上嘅位置，呢個中間位置咧，我哋就逆時針摩腹，然之後喺個肚嘅外周咧就做順時針摩腹，即係先逆而後順，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因為根據先帶順咗個小腸，小腸係行逆時針。然之後大腸就行順時針，所以中大腸係包圍住啲小腸嘛，所以我哋先逆時針做完個小腸個範圍啦，再大順時針。嗱、呢個咧係有一個按摩手法嘅名稱，呢、個咧就叫做推運八卦法， 係 啦， 好型嘅推運八卦， 推運法係啦。但係當然啦，喺小朋友我哋就用摩腹。力度較輕，大人咧就要用少少推嘅力去打圈咁樣去推。 有時我按摩嗰啲姐姐幫你撳咧，推完之後嘅話，真係即刻有得去嘅，同埋咕咕聲， 係啊，冇錯， 放屁添啊， 因為啲風係 冇錯， 因為佢時間排出嚟， 佢腸會有氣嘅原因就係你個大腸裏邊仲有啲糞便未清，咁佢就會有係啦，佢會有氣體發生。咁所以你推完之後，佢喐鬆翻嗰個腸嘅蠕動啊嘛，咁所以佢就會排泄會暢順啲咯。咁、你屙得出，個人自不然就想食嘢食得落啊嘛。如果唔係個肚谷住頂住啦嘛。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可以好有效改善嗰個小朋友嗰個腸胃，不論大人自己都可以錯嘅。咁但係有啲人就做到有效，有啲人就冇效喎。咁呢個咧就關乎於 力度 你。嗰、那個重複同埋嗰個持續性。 哦， 如果你今日因為你大便唔通，今日推完啦，咁你咪可能啊真係得喎，咁咪去到咯。但係你聽日又唔通，咁 因為係 聽日 又 唔通， 又推咯。 咁但係點解聽日又唔得，或者好容易又反覆？呢、個就係因為佢未強化。但係你所以唔好見一日唔去到廁所你先做，冇、事 要做， 係啦，日日都要做，得閒就做，就算你冇時間嘅。推佢一分鐘都係做，咁所以但係做咧，亦都唔好話啱啱食太飽嘅時候做啦，都係話食完飯後啦，起碼咧過得一個鐘頭啦，咁你先至輕輕咁樣同佢做，力度控制就視乎在佢個需要。呢、個方法咧就有改善嘅消化排泄嘅功能，令到佢吸收提升。咁希望佢吸收好啲就氣血旺啲啦。第二個咧增強佢嗰個抗病能力嘅咧就係同佢。推背脊，推 背 脊，系啦，推背脊。咁啊 ，B B 仔又好啦，小朋友趴喺度嘅时候啊，咁我哋咧就用个手掌沿住由个腰至到个颈后边嘅直线来回摩擦，来回摩擦。嗱、如果正中嗰条路线咧就叫督脉， 我就系任督二脉， 系啦，任督二脉个督脉。咁啊喺后边嘅正中线系督脉， 下上先 有， 下边推上去。 你睇下你坐喺佢边边咯。如果你坐喺佢头嗰边嘅，你咪由颈向腰来回咯。 哦、 如果你喺个啰柚嗰边嘅，你咪由个腰向颈来回咯。 总之就 系 由下面推上去啦。 其实来回就冇方向啊嘛，来回系两边啊嘛。咁、所以即系一个直线来回摩擦嘅过程、你会产生有少少温顺嘅现象。 好舒服。 系啦，咁但系又唔系话净系要揩到嗰条咁靓嘅一条直线，我哋都可以。貼住成個手掌，因為你個手掌以中指喺條直線嘅位置，咁、你個大拇指、食指同埋你個無名指、尾指兩邊、都會喺佢兩旁嘅豎脊肌嗰、個肌肉嘅位置去做到一個整體嘅推擦嘅。咁、其實除咗正中間嗰條督脈咧，兩旁咧就叫做膀胱經。而膀胱經咧就係有曬我哋五臟六腑。 嘅穴位喺度嘅。係啦，咁所以點解嗱？所以點解好多人去做按摩、去做刮痧、去拔罐，都會喺條正中嗰條脊骨嘅兩旁、去刮咗條即係路出嚟咁樣啦。咁、呢個就係因為呢條膀胱經嘅路線咧，就同我哋五臟六腑聯通。咁、如果我哋喺呢度做一個推擦嘅過程，令到佢嗰個陽氣帶動，咁你自不然嗰啲內臟功能就會提升啦。咁、再加上我中醫嘅原理講到咧，一個外邪、一啲天氣啊、風寒啊呢啲咁嘅狀況咧，首先就係先侵犯我哋呢個膀胱經脈嘅。所以通常咧，你如果凍親咧，打個冷震，咁你好似啲邪風咧，就喺個頸後邊、背脊嗰度攝入嚟， 喺呢個位咯， 係啦，頸肩嗰個背門嘅位置， 冇錯。 但如果你能夠平時多啲同佢擦興咗佢咧，咁佢就好似旺啲啦，個氣血咧就充盛啲。所以你遇到你去到一個茶餐廳一個冷氣大嘅地方，你即刻揾個褸褸一褸住個背，你就好似咦？得喎， 守住 係啦，中女三寶其實最緊要 係啊， 要 攬 住條頸， 小朋友都要啊， 小朋友都要 係啦，即係咁樣係擋一擋，咁啊自不然咧，佢個膀胱經就冇咁容易受犯，咁、但係你咧就同佢擦咧，就等於好似打通咗佢嗰個經脈，係啦，令到佢氣血通暢，咁、呢個咧就可以有提升佢個身體嗰個抵抗力咯，咁、即係話你而家喺一個冬天，咁你好凍、你都。即係保住暖啦，呢個係一個方向。好啦，咁啊呢兩個手段咧都係好簡單嘅，一個就喺個腹部做一個摩腹，一個咧喺個背部後邊咧就將呢個正中直線推拆。 係。 咁啊當然啦，要注意嘅咧，由於兩個手法咧都喺個皮膚上邊直接摩擦。如果你個手太重，佢個皮又好亂，咁、就有驚住咧就會損 刮損 啦。所以若然傳統嘅以前咧，有啲咧就會用一下一啲爽身粉啊，或者係用一啲六一散啊，咁啊有啲中藥。 冇聽過。 六一散咧，佢其實就等同於好近似爽身粉。 哦。 咁佢就用即係、就是、用中藥嘅一隻叫做滑石粉，滑石揼成咗粉，再加咗一啲甘草咧，亦都係磨咗成粉。 涼涼地咯。 係啦，佢係六份滑石就一份甘草，所以就叫做六一散 咁樣。六一散。 咁啊，當年咧、以前嘅年代咧，就會用佢愛嚟誒對於一啲尿布疹啊，譬如話噏住啊、有汗啊、有癬啊，咁啊愛嚟查下。咁啊，減低咗嗰種摩擦或者生癬嘅現象啦。咁但係啦，我哋都係嗰句，就而家咧就唔一定要用呢啲方法，因為方便、方便嘅就用支按摩油咯。 係 啊， 係 啦。咁但係就要 BB 油就對 BB 啦，係嘛？唔好用啲咁刺激嘅。如果唔係咧，你唔落就咁齋擦咧，就驚擦損佢咯。咁啊，呢個可以試下做下咯。 好啊。要講嘅嘢實在太多嚇，咁啊淨係講按摩嘅手勢嘅話，都已經有咁多啦。咁其實就係前面都要即係先要係就逆時針，係 中間肚 中間肚臍開始，跟住咧就係一個外邊嘅順時針，就叫做推運八卦法。另外仲要就係使用嘅就係後邊個背脊啦，就 係 任督二脈、 膀 胱經，冇錯。咁希望可以咁樣咧，就增強一隻小朋友咧佢哋嘅免疫力啦，就冇咁時候 好嘢， 妈咪唔舒服， 快啲推推佢先， 入房瞓，好。 有差别先至可以复制差别，不怕差价比天高，拥抱中午餐再解决本身的烦恼。I don't care about your head苦恼，主宰每项决定我们。是当个经济创汇超能转轨后机箱，再不要等再生活一两天要赚一笔。No more taxi， 我请过 Begun。Tell me all the risk, baby. Yeah. 为何平凡一生，至少要感觉到一刹那高潮。我出世只太普通，亦能恨无限荣耀。将那一片甘愿一别漆黑掉一掉。我拎到一铺戒指，我审查青春所谓眼手中的筹码。别人发梦发梦，白日一发着梦，我们大步踏上百万大道。 当然无存后，大步大望前途。 百万 晚大到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非常之炎热，33度，气温上到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雨警告亦都生效。十二点后我哋翻嚟仲有风骚师打讲下少女的心啊！我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Hello， I'm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是 Rachel， 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倾偈，我中意放空。我哋系 风骚师打， 风骚师打。 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风骚师大 Queenie。 Hello，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风骚师大的 Rachel。 哇，我有嘢想讲，我觉得 Queenie 的样子不同了。其实 Rachel 的样子都不同了，她很重的。 是啊，她很重。 你两个搞了什么东西？ 你跟阿马，你跟阿马总好夹，因为阿马总叫马总啊，咁啊 Rachel 叫 Rachel 总，做咩事啊？系我对你眼都叫 你做乜嘢啊？你 今日翻到嚟真系破肿下， 我今朝中肿哦，我右边咧系单眼皮， 见到啦，你搞咩嚟啊？ 其实我黐咗个双眼皮。 你做过啲乜嘢先？首先琴晚， 我琴晚十一点几食咗嘢。 食咗食咗啲乜嘢啊？ 食咗啲好劲嘅嘢，食咗个咖喱牛肉饭。 十一点几，跟住就拍低瞓就瞓啦。 再加埋热猪， 就即刻瞓啦。 即系茶餐厅食完就翻屋企咯，之后就系啦，之后就瞓。 呢啲咪就系年青咯，呢啲咪后生咯。 马超你今朝咁重， 系啦。咁你咧，你唔好话人啦。 有咩秘诀？ 你靓咗好多，我话你听。 我靓呢样嘢咧就 一路一路都系噶啦，估到你啦。 不嬲都靓， 今日都靓。今日更加靚， 唔係因為我早排就去咗韓國，咁、哦、但係我就冇整容， 冇做任何 的，我冇做任何嘢嘅，我依然 有 我依然係一個好自然嘅， 嗱唔係唔係冇做任何嘢，有做，不過唔係我哋所想嗰種。 而是做了一个几有趣的一个活动叫做色彩鉴定。 我可以分是啊 你真的可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的就是后生仔女是好兴的。 色彩鉴定。 色彩鉴定。 色彩鉴定。嗯、那它纯粹就是帮你找出最适合你的颜色还有怎样可以令自己的气质更加突出来。就是用颜色这件事去帮你找这件事出来。那我在韩国那阵就去了一个、色彩鉴定所啦。那它那里是包埋、帮你 set 头啊化妆啊影证件。影相嘅服務嘅，咁我係真係因為趁難得嚟到嘛，咁、我就咩都做曬啦。咁佢就首先幫我做一啲色彩鑑定嘅一啲活動啦。咁佢首先就會有部機去 scan 你頭髮嘅顏色啊、皮膚嘅顏色啊，跟住用通過佢哋電腦嘅一個系統去幫你揾出。 咁你染咗髮點算 啊？啊，佢都會用翻你染髮嗰隻色。咁、但係。理應上去都唔會改變得好多。 我想問咧，佢會唔會話你適合啲咩顏色嘅頭髮啊？因為有啲人咧話咧，亞洲人咧未必適合某一啲嘅髮色噶嘛，即係話嗰啲髮色會令到你可能係個樣仲更加會唔靚咯，唔精神咯咁。 係，佢色彩鑑定想幫你揾嘅顏色唔係單單係你衣服上嘅顏色，佢係會幫你揾埋啊，你 match 你最 match 你頭髮應該係染咩色啊，或者你化妝你應該用乜嘢嘅顏色嘅化妝品啊，或者甚至係你戴嘅。配色即係譬如耳環啊、頸鏈，你應該啱一啲金屬嘅，定係你啱銀器啊？咁佢都會幫你俾一個少少嘅統計嘅。佢唔係淨係話你係一個比較暖色系嘅人，定係一個冷色系嘅，佢都分得比較詳盡嘅。即係我嗰陣時通過電腦掃描啦，同埋佢係通過一啲布喺我嘅下巴底咁做一啲唔同嘅 draping 嘅一啲嘅啊方法咧，佢就幫我驗出我係一個佢當時個。term 是winter grayish 啊、winter darkish gray 嘅，即系话我系啱一啲冬季比较深色啊灰系少少嘅颜色，即系例如一啲深绿啊、深蓝、深紫都系比较啱我嘅。咁、但系咪话啊你其他颜色就唔啱？以后唔着得黄色，唔着得橙色，唔系嘅，因为始终红色唔系净系得红色啊嘛，有深红色、浅红色，比较啡少少嘅红色，咩都有噶嘛。 咁你个发色嗰啲啱咩色啊？ 譬如我而家染緊嘅呢一種比較灰通少少嘅啊啡啦，比較藍少少嘅啊灰都 OK 嘅，係、 哦、 啦。 你真係信啊？咁你有冇睇？ 信啊！我因為我覺得佢靚咗㗎， 我都 係啊！我都今日我就同佢講，我就話你今日係特別靚，平時都靚。 我知嘅呢、這個我知嘅。 同埋咧嗱，嗰種靚咧，我諗係來自內在，唔單止係你自己，即係特別係個樣啦，同埋內在有信心咗，會唔會？即係你做完呢樣嘢，你知道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扮？你明白啦，嗰種配襯啊， 佢 係 咪會教埋你係點樣去打扮，同埋點樣上妝係咪？你改咗你自己嗰個化妝方法。 因為我平時化妝，我係用開一個 cushion， 即係佢都係一個比較氣墊式嘅粉底嘅。咁、但係佢就同我講，因為本身我皮比較薄啊，佢、就其實你唔使搽粉底都得噶啦，你簡簡單單搽一個 BB cream， 佢、教你點樣去。搽嗰個 BB cream 嘅方法都有，佢就話你輕輕撥開就得噶啦，咁就會令你皮本身裡面，因為我本身個皮膚係比較透紅，會泛紅少少，佢就你俾呢啲嘅紅絲啊，呢啲嘅紅 俾佢 透出嚟， 反而仲 顯得 自然 啲，唔使話夾硬要遮，因為佢成日就覺得，因為我以前都有一個比較insecure 嘅位置，就我覺得我好多啲微絲血管啊，咁所以就成日都會想刻意去遮，係啦，咁但係其實 唔 係 咁好， 就會變得比較厚啲啦，個妝 厚就好假，咁佢就話不如你由得佢自然流露出。你可以嘗試唔使成日用粉底，係、我就改變咗我嘅化妝嘅方法。 喂，原來皮個面皮厚薄都有關係嘅喎，阿馬老師。 係啊，馬老師， 我適合咩顏色啊？ 咁你去做一下啦，你唔好再問人啦。係啊， 黑色。 我覺得馬老師咁完美，咩色都啱嘅。 係啊， 彩虹顏色。 因為唔係你最啱係絲色。 不過最終呢個色彩鑑定唔係話你呢一世淨係啱咩色，我覺得佢令我覺得，我覺得真係我 開咗眼界， 開咗眼界嘅位係，我覺得我揾到我比較適合嘅顏色啦，我識得點樣去令自己嘅氣質，成個人點樣更加更好咁 present 自己出嚟，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會唔會好得意嘅一個發現啊？就係我諗，如果佢唔話俾你聽嘅話，你係從來冇諗過自己係屬於咩 winter 唔知乜嘢。 我之前自己都有 少女係嘛，都係啲。 我之前有輕輕估過我自己，我應該會啱啲咩顏色，或者甚至我知道譬如黃色呢啲，我真 係 應該。 我會一睇就知你係酷通，但係唔會知得 咁深入 嘅， 係 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即係揾咗出嚟之後，因為起碼你將來買衫、買化妝品，甚至你去染頭髮、買首飾都好，起碼你而家有一個 guideline， 有個譜同你講你啱啲乜嘢。咁啊，其實都幾慳錢嘅貨，即係長遠嚟講，我覺得啊，即係起碼你唔會買錯或者買啲你唔適合嘅衣著嘅 brand。 咁你今日都好活出自我， 係啊，都真係破。 哎，我又啱。啱想諗嘅啫，咁樣會唔會活出自我其中一種 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嘢係，即係起碼我 embrace 我，即係比較接受到自己，我啱啲乜嘢，我唔啱啲乜嘢，我有啲咩我知道啊。呢樣嘢我做咗之後係會令我自己嘅氣質再提升啲嘅，有啲咩我應該要避一避嘅，唔係話我呢一世唔再點佢，只不過由更好嘅 option， 我可以嘗試啲更好嘅 option 先。可能遲啲我再試另一個形象，咁可能我又啱翻咧。咁即係起碼同自己講，我唔需要驚我自己有啲咩唔可以試。我而家起碼同自己講，我有多啲嘅 option， 有多啲嘅選擇。 OK， 幾好啊，我覺得，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聽到嘅就係有啲後生女啦，或者後生仔啦，都好興嘅。咁我知道嘅就係。好多地方都有呢一種嘅 service 啦，我可以咁樣講，係咪？佢幫你影埋相啊，係嘛？又會 set 埋頭 啊， 咁你就好清楚，係啦。佢就會俾咗一個 係喺南韓嗰邊係會多啲呢啲嘅服務。雖然我知道香港都有咁，但係好少話所有嘢一齊做咁樣咯。 我想問下咧，其實嗰個貴唔貴啊？大約嗰啲收費啊，即係做一次呢啲咁嘅。 我喺嗰度大約留咗四個鐘。雖然時間都望落頗長，但其實時間眨下眼就快過。因為你首先做埋色彩鑑定啦，佢幫你化妝啦、set 頭啦，咁你影相啦，佢仲會幫你執相啦，咁你連埋等嘅時間其實都係真係四個鐘。 哦，佢即場幫你執， 即場幫我執埋嘅，佢會 print 埋 hard copy， 亦都會 send 一個 soft copy 去你個電郵度。咁成個成個流程療程流程， 我都話佢整容啦， 成個流程其實都係用咗大約1500左右，1500。 我想問有冇男仔去啊？ 有嘅， 即係你見到係男顧客嘅， 有男顧客嘅。咁 of course 佢哋會唔會都係好似化妝化到我哋咁 bling bling 咁又冇嘅？但係佢哋 set 頭嘅，即係我見佢哋嗰陣時嘅髮型先幫佢 set 頭都 set 得好靚嘅， 會唔會爭得好遠啊？ 即係未 set 之前同埋 set 咗之後，哇！開啲 我會覺得本身見到呢個欧巴，我就覺得嗯望落去斯斯正正、正正常常啦。咁、但係俾佢執一執完之後，哇！係真係有氣質咗好多。 咁你有冇做啲咩啊？ 我有冇做啲咩？我咪就係做咗個色彩鑑定咯。 嗱，我意思係交換電話，即 係 嗰啲。 咁咪 買冇嘅。OK， 好啦，嗱，咁其實講到嘅就係話，即係後生嘅你哋啦，就會用呢啲咁嘅方法嚟去即係做翻自己啦，揾翻自己啦。咁其實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呢一個嘅 topic 啦，係咪？會唔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你哋睇我哋呢一個 generation 嘅，會唔會覺得我哋 冇咁做？ 上咗年紀先至開始識得活出自我啦。我覺得其實你哋都 你哋 唔知係咪而家好興啊，一個叫做個人主義啲啦。我覺得你哋係會比較夠膽去真係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嘅，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覺得活出自我呢個四個字咧，本身都係分兩個層次，就係、是、你首先要知道咩係自我，你先可以活出到個自我。 咁、每個人都唔同嘅喎，係 啊，所以同埋你要探索自我係一個過程咯，係好長嘅時間，即、係我覺得係你要不斷去試咯、你要試先知道哦，我中意啲咩，我唔中意啲咩。可能有時即係舉個例，我之前我啱啱畢業嗰陣咧，好迷茫，之後我就係咁試啦。我以為我中意投資啦，即係啲人成日會話哦，畢業你要學投資啊咁樣嗰啲，我都以為我中意啦，我 即係炒股嗰啲人， 係啊係啊係啊嗰種， 你梗係唔係啦嘛？ 之後嗰陣我係真係好認真學咗半年啦，我都、我自己 認真， 起碼你盡咗你自己嘅力係咪？學習 喺度揾緊， 我就覺得冇咁所謂嘅，最緊要唔好迷失 啫。finance 嘅， 哦， 我讀即係我都係讀嗰啲學嗰啲 科 目 會計啊咁嗰啲， 係啊係啊，之後我就我自己都以為我中意，即係我讀到可能。幾個月之後，發覺其實我真係唔中意，但可能係要一個時間，可能要幾個月、半年，甚至一年，你先揾到咩叫自我咯。 唔試就唔知。 係啊，但所以我唔會覺得係嘥時間，我會覺得係 起碼你試過。 係啊，我試過，我知道我真係唔中意，唔係嗰種我一開始遇到困難嗰種唔中意，係我真係唔中意嗰種。 你而家揾到未啊？ 咁點算啊？ 我而家揾到就係 DJ 咯。 哦，咁你係點樣先揾到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 你由會計定一跳， 其實我都好跳㗎。 系咯， 我哋屋企人都會心諗：你做咩無啦啦做咩 DJ 啊？ 係啊，好突然咯！ 佢哋都唔係好相信。我就係會諗翻究竟我做啲咩嘅時候，我覺得係好開心咯。即係我有啲咩好小嘅事，或者日常生活嘅事，我覺得真係我自己。我就覺得係可能係同人分享啊，同人交流啊，或者好有創意可以分享俾聽眾嘅時候嗰啲位，咁我就會嘗試踏出嗰步去試下嗰方面嘅嘢，之後發覺咦？我真係有興趣，我就勇往直前，就會活出個自我咯，就係去做咯，就唔理啊！即係第二個位咧，就係點樣活出，就係可能啲環境嘅因素啊，或者可能其他人會反對你去做，但係可能而家我哋呢一度會比較係夠膽有嗰個勇氣去做，同埋堅持做落去。 幸福啲嚇。我會唔會有兩個唔同嘅一個即係感覺啊？譬如我覺得譬如 Rachel 佢需要就係啲 struggle 嘅，即係你覺得佢掙扎過嘅，但係佢就係、是，我覺得 Queenie 又冇好似冇乜係咪啊？係咪你已經好知道自己在呢方面很有 talent。 我知道我自己有啲咩唔中意，我同埋知道自己中意啲咩。起碼我對呢樣嘢我其實都幾明確下嘅。 係喎，我覺得你。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有呢一個本錢，我有能力嘅話，而當刻個 moment 係啱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如果做到嘅話，我就不如做咗先，我試咗先。所以我其實呢個都有啲 講到呢度都有啲嘢要講落下啦， 你都要講 啦，係 啊， 就係今集都。都算是我喜歡用這個字，暫時是我和風騷這個大家庭的最後一集，暫時而已，因為我就為了就是因為想活出自我，我想去追夢，那我接下來就要乖乖地去讀書了，那希望之後都可以一個更加成熟，更加再多樣化，可以 show 到更多更好的一面給大家看的一個 Queenie， 那希望大家可以慢慢跟我一起期待一下，等待一下，那我也都希望我可以很快回來回歸這個風騷， 有緣一定可以在風騷再見。 一定要，一定要 祝福你。 好，亦都希望你读得更加开心啦，识到更多朋友啦，更加将自己嘅才能提升吓。 咁你记唔记得我哋经理人我电话？记唔记得？ 讲出嚟咯， 讲得噶， 讲出嚟咯， 一阵间又有人帮你剪，唔好烦啦。 好，咁啊 ，Queenie 咧都系今日最后一集啦，咁所以直播咧都要送俾大家最后一个道别嘅礼物嘅。 咁就喺呢度送一只我自己都好有 feel， 同埋都好啱今日主题嘅一首歌，就系 Adele 嘅《When We Were Young》，希望大家会中意。

已经辞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的岑浩辉宣布参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他的施政理念是奋发同行、持政革新。参选的根本动力源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强国建设源于新时代新征程，守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展现澳门新担当，共创澳门美好明天，让广大市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初心和愿望。岑浩辉指出，随着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澳门的发展繁荣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他参选行政长官就是想尽一分力，团结澳门社会各界，将澳门建设得更繁荣和谐，让市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幸福。他愿意为澳门和为国家竭诚奉献，不懈奋斗。本港私楼楼价连跌三个月，七月指数跌穿300关口，是2016年10月以来首次，但是租金指数就连升五个月。差向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296.8， 按月跌幅扩大至近 1.9%， 按年跌 13.7%， 头七个月跌近 4.7%。 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近 2%，按年跌近 14%， 大型单位按月跌大约 0.8%， 按年跌 9%。 七月租金指数报 194.1， 创近五年高位，按月升近 1.1%， 按年升 6.6%。 2019年元朗721事件首宗白衣人案件，四人被裁定暴动和蓄意伤人等罪罪成，分別判囚3年9個月至到7年，他們不服定罪上訴，律政司同時就脫罪被告黃志榮以案件情述方式提出上訴。上訴庭朝早裁定律政司上訴得席，下令黃志榮的案件需要發還至區域法院，由原審法官重新考慮裁決，案件排期在10月15日再提訊。上訴庭又裁定其中一名被告蔡立基上訴得席，獲撤銷定罪，其余三名被告的上訴申請就被駁回，維持原判。案件原本涉及8名被告，7人被裁定罪成，首被告黃志榮早前經審訊之後被裁定暴動和傷人罪不成立。天氣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0点，跌173点，总成交金额4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65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3.92跌8.8，腾讯控股374.6跌7.2，盈富基金18.29跌1.8，美团103.7跌2.5，阿里巴巴79.05跌9毫。安踏体育74.6升2.95，南方恒生科技3.38跌6.2，京东集团102.7升1蚊，农夫山泉26.7跌3.5，友邦保险55.6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44.45，瑞士法郎0.843，加元1.345，人民币7.129。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17，澳元兑美元0.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8282点，跌6点。

所以我喺银行嗰度提咗10万银出嚟，谂住俾佢应急。点知佢话唔系要钱，我仲惊，我以为佢有病啊！当佢再一次叫我妈妈嘅时候，我两行眼泪忍唔住流咗出嚟。 妈咪啊，饮茶啊，真系好对唔住啊！咁多年嚟，我误会咗你啊！你原谅我啦，妈咪。 阿子，咩都唔使讲，揽实妈咪啊！ 好啊， 嗯。 流露人类之事，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阿志佢冇要到我啲钱，佢叫我俾佢老豆。我终于喺一个下昼翻返去彩明村。呢一日阳光唔系好猛，不过好翳热。彩明村成条村都冇咩人，只系得几个老人家坐喺公园嗰度唞凉。我去咗我细个嘅时候住嗰栋楼，同埋我间小学。我同陈建恒就是在这里认识和长大。我记得他小学成绩很好，每年他都是考高我一名的。不过因为家里的关系，他5年级下学期就退了学，开始帮手要打理稳技。咁早绝学，没得继续读下去。我知道对于陈建恒来讲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憾事，而要搞好稳技亦是他对老爷的承诺。来到稳技的对面街，我站在对面那里望着铺头门口和稳技面家的招牌，原来金色的字已经甩了色，不过一样打理得好干净，因为佢一个星期点都会爬上一条梯上面去抹个招牌。我记得佢曾经讲过： 我应承个老豆，揾嘅系佢嘅心血，无论点都好，你一定要省靓个招牌。 唔该，写嘢。 得，讲啦，食乜嘢啊？ 招牌五送面啦， 得五送面，萝卜、鱼蛋、牛腩肠仔、生菜食粗面啦，饱肚啲。饮咩啊？热奶茶得唔得啊？ 唔好，我去隔篱茶餐厅嗰度买红豆冰啊。 又红豆冰，你哋啲人真系唔识嘢，嗰啲红豆冰啲冰唔干净噶，系所以，阿玲啊，我头先拧住面都睇唔到。喂，坐。 我好热啊，我好颈渴，我想饮红豆冰啊，我去买先啊。 唔好唔使你，你赶唔赶时间啦？ 唔赶， 我隔篱买咪得咯，我买大杯啲。等我等我，好快快， 好 快快。 唔该。尹记嘅味同我细个时候帮慧儿补习嘅时间一样，一样都系咁熟悉，一样都系咁亲切。 好啦，嚟啦嚟啦嚟啦，红豆冰红豆冰，大大杯。 你买两杯嘅？喂，你又话隔篱嗰啲冰唔干净嘅，你又饮啊？ 哎呀，茶餐厅先头话叫我买，佢话喂老细一买一送一啊，咁咪送我，我梗系饮啦。 系唔系噶？ 陪你饮陪你饮，咪一齐。 好好好。点啊？你最近啲生意点啊？够唔够做啊？ 都系咁啦，马马虎虎，得个做字。总之咧，唔会发大达，又唔会饿死。喂，得啦，我整埋啲面。嗱，你等我，好快好快，即刻有得食。得唔得？ 嗯， 睇你个样好似都 OK 喎， 嗯， 好嘛，得唔得？ 好食，同以前一样啊，你维持到高水准啊，你好嘢啊！ 唉，咁啊死得啦，真系。 哇，同以前一样咁好食，你保持到水准，你几好啊？ 同以前一样呢几个字，即系话我冇变过，墨守成规，冇进步。咁你话系咪死得冇用啦？ 唔系、啊，我谂啲老街坊嘅就系中意揾记嘅味道嘛。 系啦系啦，唔讲啦唔讲啦。 吓， 系啦，李老师嚟呢头啊，今日做咩你头嘅？做咩？有咩搞？ 唔系啊，我专登嚟揾你啊。 专登揾我？ 嗯。 咩事啊？我听阿慧儿讲咧，阿芝叫翻你妈咪、啊。你应该好开心喎、啊，系、啊、 你睇下我几失败啊！我根本我个阿妈同个女嘅话应该好好倾噶嘛，揽头揽颈系咪应该咁系嘛？咁啊讲下拍拖啊啲开心嗰啲嘅，同埋唔开心嗰啲，佢梗系要同阿妈讲噶啦。我啊，我浪费咗足足廿年时间啊，我到依家我先系听佢叫翻我一声妈咪，你话我咪冇用？ 咁又唔系，都好啊，起码佢而家叫翻你。唔失败，唔失败，唔算失败，真系嘅，真系嘅。 系啊，我惊倾倾下唔记得啊。嗱咁嘅，嗱早两日咧，我去银行度攞啲钱出嚟吓。嗱呢度十万，你攞住，攞住， 唔攞啊？做咩嘢啫？要俾钱我啫？你唔要啊？代翻佢。 你代好佢啦。 唔啊唔啊！ 你打开门做生意噶嘛？你点解都要都系要啲现金周转下嘅？你代好佢啊！ 嘥气，唔爱啊，唔代啊。 阿恒啊！嗱，不如咁啦，你当我入股啦，好唔好啊？细股，我迟啲咧再俾多廿万你，你咪当我入股咯，好唔好啊？你俾几多我都冇所谓嘅，你讲得啦。 入咩股啫？你都得意啊！我哋一家人嚟噶嘛，依间铺大家都有份，阿慧儿、阿芝都有份，你哋中意咪随时翻嚟帮手啊，食碗面我都开心，唔使搞咩入股，唔使搞，唔使搞咩入股啊，你都系。我哋离咗婚啫，揾嘅你有份嘅，唔使专登俾钱我，系嘛？ 我其实系见到你辛苦吓，即系咁样，仲要 cut 晒，你好似门口嗰个招牌咧。 嗱、哎，你唔好话污糟啊，我有抹噶，我系今日咪今日礼拜啦，未得闲抹咁解。 阿恒啊，如果我话， 哎呀，嘥气啊，嘥气 啊！我知道你想讲乜，我话俾你听，有我一日咧，我都唔会接咗间铺嘅。你坐下先，我又掉一啲牛腩啊！ 望住佢好用力咁样揿住张台，借力起身，我个心好酸。阿恒啊，你太辛苦啦，系咪都应该停一停，唞一唞咧吓？成世人都系咁样为咗啲屋企人挨到咁辛苦嘅，你可唔可以为下自己，唔好咁辛苦咧，好吗？ 阿哥，阿哥，喂，今个礼拜六咧，你想我哋同你去边度食生日饭啊？ 老豆，去喜上加喜好唔好啊？欸、听讲咧，佢老板喺大陆揾咗个客家菜大厨翻嚟，啲网站啊赞到佢天上有地下无，不如我哋去试下啦，好啊！我请我请。 年轻人，你哋太年轻啦！嗰、那个大厨有几大年纪啊？识啲咩啊？我出嚟做嘅时候，佢仲着开朗裤啦，我食煮佢煮嘢，唔去。 喂阿哥， 唉，姑姐，唔去啊！今日星期五，听日就系咯。 哎呀，我夜啲打电话氹下佢啦。 唉，转眼几十年。点好？哎呀，陈建恒，好冇用啦！一个屋企，一间铺仔，搞到唔三唔四咁样，唔汤唔水，有咩用？未头家真系唔简单啊！老豆书都冇读过，样样由零开始。咁就搞咗间面档出嚟，佢就真係叻过我啦。我读到五年班，我读多佢几年书，点知间铺头交到俾我就越嚟越差，自己个老婆都留唔住，个女又唔係好理自己。唉，真係真係冇用，真係冇用啦。我一定要继续守住稳记。我唔可以除个招牌落嚟噶，你乜都冇，真系唔可以咁失败。我要争气，我要争气啊！喂喂喂喂，点啊？人齐未？人齐未？见晒人未？好，大家埋位，开饭。 好耶！ 嗱，系啦，嚟啦，嚟啦，第一味是真。 汁蒸盘龙鳝，嗱闻下啲味，哇，绝世奇技啊，简直真系。 喂啊，你有冇食过你大佬整呢味餸啊？ 我梗系冇啦，我都系第一次食。 嗯，咁就要快啲嚟啦，喂，仲等乜嘢嚟嚟？ 你咪先，我哋饮杯先，嚟饮啦。生日快乐，龙马精神啊！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好，多谢多谢，饮杯饮杯。 到我啦，到我啦，喂，阿哥啊，祝你生日快乐啊！最紧要日日都系生意兴隆啊！饮杯， 饮杯，饮杯。喂喂喂，阿慧儿啊，你啊努力啲啦，我等到真系口水都流，想饮你嗰个结婚斟俾我杯茶啊！几时得啊？有冇声气啊？ 嘥气啦，等埋阿志一齐搞嘛， 等埋阿志。 啊、好，俾封利是你先吓。 多谢哥， 哎呀，到我啦，到我啦，老豆，嗱，我祝你生日快乐，我想你日日都开开心心。 好，好，好，俾封利是你，你又有吓、啊。 哇，封利是咁厚嘅， 系咯， 多谢老豆。 喂喂喂，阿哥， 咩啊？ 话晒啊，我都系你个细妹啊。 系咁又点？ 我个利是做咩咁薄啊？吓， 你唔得咁多噶啦， 唔制啊，唔制啊， 我系老豆嘅心肝宝贝嚟噶嘛。 喂，话时话。我封利是做咩要去博热热噶？ 你又咁讲？ 我陈建行啊，我话晒都系你个女嘅妈咪、啊，你咁会唔会偏心啲啊？ 我知咧，佢裤袋咧好轻咧，啲钱咧，吓，系摆晒裤袋。 喂喂喂，唔好多手，唔好多手。 book 噶，嗱，一定收埋好多钱，我哋一齐攞出嚟分咗佢啦， 啲钱我噶。诶，你唔好玩啦，我啲汤得啦吓。 咩汤啊，老豆今晚？ 唔紧啊，煲你最中意饮嗰啲汤啦。 好嘢，你啊真系偏心啊， 你晒铺。 好啦好啦，夜啦夜啦吓，大家食饭未啊？ 啊，好好味啊！喂，阿恒啊，点解嗰阵时你冇整咁多餸菜嚟食嘅？ 嗰阵时讲啲嘢做咩？过晒去唔记得啦。我哋向前望好唔好？ 好。哇，成十一点几噶啦，我要走啦。阿知慧儿啊，你哋跟我车啦，好吗？ 啊，唔系，我帮埋阿哥洗埋啲碗碗碟碟。 系咯，我都帮手。 唔使唔使唔使，全部唔好搞，我听朝翻嚟搞。 等我哋帮手啦。 嗱，趁而家个个喺度。我有嘢宣布 啊！好好好，大家听住啊！陈老板有嘢宣布， 系 嚟嚟嚟嚟讲讲啦讲啦！ 我陈建行今日正式宣布，尹记咧做到今个月尾光荣结业啦！我正式退休，报告完毕。哎，走啦，大家一齐走，听日先翻嚟洗碗。 哇，点解咁突然噶？吓、 啊， 你谂清楚噶啦？ 我谂得好清楚噶啦，与其咁喺度。吊命，不如早啲，诶，算啦，做到而家停啦，停啦，唔做啦。 冇咩特别事啊， 冇嘢，冇嘢， 嘢 啦，嘢啦，嘢啦。走啦，走啦，走啦。 我今晚可能饮多咗，我听朝再过嚟同佢倾啦。 得啦，得啦，诶，老豆对唔住啦，我真系好攰，散铺啦，尹记再见啦，拜拜。好，开档又要嚟到挨到天荒地老啦！ 喂，老板，早晨。 Jason 啊，喂，仲有几多啊？算啦，我今日一次过清晒俾你。 啊，即系咩数啊？你冇争我钱、啊？ 唔系、啊，我六七八月都好似未找数、 啊。唔系啊，早两日找咗啦。 我冇找，边个找噶？ 我唔知、啊。 咁你今日嚟做咩？ 嗱，俾啲肉你试下，好正嘅。仲有咧，呢啲系新界有机菜，贵啊贵啲。不过而家啲人咧注重健康，贵买贵卖，有得做噶、哎。 老何，我都冇叫过你拎嚟做咩嘢啫。 我叫嘅， 你叫嘅，你无端端等我叫埋晒呢咁嘢搞咩啊？ 活化韵记咯，嗱，阿哥啊，我哋咧就重新包装翻呢个韵记咁样，系啦。 点包装啊？ 嗱，卖你嗰啲独门传统客家菜，就好似嗰啲咩私房菜咁样搞，嗱，预先订，咁咧每次咧就按订位人数咧落 order 咁样订食材，咁就减少原材料浪费，咁咪好好咁样控制成本咯。 仲有，我就帮你拍宣传片，每次有咩新菜推出，即刻拍片放上网。 我都唔知我搞唔搞得掂。喂喂，仲有呢度装修咁旧。不如搵啲钱执执佢，你觉得需唔需要咧？ 千祈唔好啊！最值钱嘅就系呢啲咁嘅旧装修先有味道啊嘛！啲旧式嘅装修，千祈唔好搞啊！啲地方嘅话咧，要翻新系真嘅。 系啊，例如尹记呢个金漆招牌，就一定要保留啊！ 你放心啦，有咩困难问题嘅话，我哋一齐帮手搞掂佢。 好咯。 你哋搞点解啊？点解啊？ 我哋一家人嚟噶嘛？ 嗱，哥，呢一个谂法咧，我哋部署咗好耐噶啦，做晒功课噶。 系啊，我哋认真唔系讲玩噶，做晒资料搜集啦，按住市场分析数据去做噶。 咁啊，咁你哋有计划，我翘埋对手睇咯。 又唔得喎。 吓？点解啊？ 因为我哋而家肚饿啦。 仲有啊，仲有啊，下个月嗰啲 booking 咧，一阵晏昼开始收 order 噶啦。 咪住。第一日咧就包场啊，唔可以再接散客啦。 咁犀利，咁快收订台？ 第一日啦，开张大吉啦，就系我哋小学六年班 A、B 两班一齐嚟啊！ 喂喂，电话响啊，边个听啊？你帮我听听。 喂，诶，你好，尹记啊，你贵姓啊？诶，想订几多点？有一位啊，好，系啊，你留个电话俾我啊，系九一 老豆。攰唔攰啊？嗱、 嗯， 饮杯热茶，你坐下先，休息下。 好，好，好。阿玲拖住我行出铺头，我哋一齐望住个招牌，谂翻当年。我老豆捉住我只手，一笔一笔教我学写嗰个稳字。佢话稳啊，代表稳如泰山，十拿九稳。不过我相信世事难料，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同心合力，就算每餐是清茶淡饭，我都是很开心，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免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你自己生性啊！ 我会噶啦，我会继续努力。 再一次多谢欢迎你，呢两次 恭喜， 好 嘛？我嘅 照顾，咁希望可以之后用一个更好嘅形象，诶、啊，形象再同大家见面。 讲乜嘢？